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，非要瞅一瞅，真要保甲在，他才放心，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。驼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。小驼子勋方一听，心中暗喜，哎呦，人走石器，马走镖，兔子走石器，枪打不着啊！你看着没？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，也立成大功一件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你去看去，我也溜达溜达。他双腿一飘，轻如鹅毛，双脚落于平地，闪身行，跟在左都御身后。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，带着4名亲兵，红灯开道，离开天罡寺的正殿，从角门出来，奔后山。徐芳离着他能有30几步远，偷偷的跟踪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了一座山崖前，老驸马停身站住了，让这几名亲兵往四外看看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。徐芳躲在一棵树后，瞪眼看着这石壁啊，像门那么光亮，高下能有1丈5尺。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了，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，耳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，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。徐芳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，黑咚咚的，好像张开大嘴似的。这门有多大呢？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，老驸马就去了。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，就见那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。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呢，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他把包袱放在地下，打开，让几个亲兵照着。徐逢借灯光一看，正是珍珠夜明盔，防火连珠甲。老驸马看完了，重新把包包好了，又放到石洞里面，仍然转身退出来，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，就见石门关闭，人家乐呵呵走了。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，心里一转个，就凭我这聪明劲儿， 我把石门整开，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？他往前迈了一步，突然脑袋一闪，慢着！哎呀，徐芳啊，徐芳，你今年都快40岁了，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，能不能上当中计呀？那托金龙可不傻呀，元顺帝也不白给，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？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？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白线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？你们呢白想这主意，我不上当。徐芳又回树林了，往那一蹲，双手抱着脑袋，他止不住的打主意，心说这个人呢，这心眼别太多的过分了，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破大阵一共有3天的时间，今儿过去还2天了，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，难道我徐芳就不能挺身走险？哎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我就试一试。把徐芳来劲儿了，奔着蹦起来，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，迈大步来到石门前进，东张西望，看没有人盯梢，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呢，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，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儿，他个儿小，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，把手也伸进去了，一滑来啊，里边有个8弄的螺丝，一拧这玩意儿能转个。徐芳明白了，因为在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，往左拧拧，往右拧拧，突然就听见这石门嘎吱嘎吱，有门，他可劲往左拧，果然是石门开放。小驼子徐芳这个紧张就崩皮了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再往后看看，果然没人，他一哈腰钻进石门。这洞不深，看这意思不足3丈，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，外边是人工修的，里边放个石头桌子，上头有个包袱。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，啪啦打着了，借火光一瞅，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，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，果然是珍珠夜明盔，防火连珠甲，这个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，手提包裹转身要走，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。徐芳往哪里走？我张天杰9号多时了。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，噗啪来个病墩儿，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了，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，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。到了现在，徐芳也豁出去了，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，与张天杰打了照面。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，徐芳啊， 捉鬼。近两个月来，你老跑到沙燕岭这儿折腾来，在这宝甲上打主意，贫道了如指掌。今天小子你一来，我就知道了，你在后坡趴着听声，对不对？把你那脖子拔了有多长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贫道我都知道。我跟元帅托金龙一使眼色，故意戏耍你，是让你小子高高兴，当个痛快鬼。小子，你还往哪里去？徐华一听，打不得了。哎呀，明知道是个当，我是非上不可哟。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。张新杰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今天咱二人分上下论高低，你爷爷我不活了。他蹦起有一丈来高的双棒是搂头便打，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，没过三四个照面，被张天杰见礼夹脚，躺这一脚正踢他后背上。徐芳站立不稳，来个趴虎，援兵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他捆起来。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，给徐芳就来一顿嘴巴，啪啪啪啪，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，顺嘴角淌血。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，徐芳，你服也不服？ 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，简直不服！ 哈哈哈哈！死在眼前你还嘴硬？你看这是什么？ 宝剑！ 这宝剑我叫你瞅着，我刺透你的心窝，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， 你敢？你摘个试试！我告诉你，我徐芳没心，你找不着。 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啊？当然这阵还耍贫嘴呢。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，我便宜你了，今儿我来特殊的招折磨折磨你。他告诉当兵的在地下抠个坑，把徐芳种在这儿，你说这招损不损？徐芳一听，这老道你他妈损透了，你有种花种菜，有种大活人的。哎呀，打了白头，要别人就不言语，这徐芳不行。他一看这人趁着没种上来，我得喊两嗓子，来呀，叫人呐，叫人呐。本来他嗓子就结了，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。张天杰一笑，你什么英雄？谁救你？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抓一对儿，谁他也白给。哟，这话说的可过分了。他的声音还没等落地，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，噌落到张天杰面前。我说老大，你可真能吹呀，你眼里没人了。哦，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？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。徐芳甩脸一看，哗，这是跟他动手那小孩，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？我也收拾，老赵他也打啊。这徐芳心里纳闷，咱先不说，单表这个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藤蛇蜡，扑奔张天杰。张天杰一看，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，说小孩你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有什么能耐？谁领你来的？是你父亲，是你爷爷， 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？娃娃你回去，贫道有好生之德，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，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。这小孩一听我气坏了，什么？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？哎呀，张天杰，你真能说大话，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。不用问，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，要赢不了，你那叫白说。这孩子说话抡起陆金藤是棒，搂头便打。结果你说大话去，真要把张天杰赢了，谈何容易。三四个照面，就见张天杰脑袋一闪，唰一伸手把陆金藤是棒给抓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撒手。这小孩一看不好，撒手啊没门，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是棒，我就不给你。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，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把，底下飞起一脚扑奔这小孩的小腹，照这一腿就踢了。真要给踢上非冒泡不可，孩子没办法，自可一撒手使了个倒毛的跟头跳出圈外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脚算没登上。这小孩气得直蹦，好张天杰，你果然厉害，你挡着我了。一转身进树林干什么？找人去了。没有片刻之功，就听里边有走路的声音，怎么吃了亏了？吃了亏了，我陆金藤着吧，让人抢去了。嘿，平日叫你好好学，你老说你够了，这是够了吗？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，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，看你往后好好学不。师父，您快去看看去吧。待我观看。声音一落，再看又打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，也是个老道。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，是个破老道，头上戴着开花道帽，身穿开花道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红一块绿一块，跟开杂货铺差不多。腰里系那丝绦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的，一只脚有袜子，一只脚光着，踏着的一双草鞋，背后背着把宝剑，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大概有十几根毛。再看这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，满脸都是滋泥。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徐芳把种田那事都忘了，都乐得奔奔直奔。哎呀，道爷你可来了。来的是谁呀？明英烈这套书最著名的英雄狗皮道人张金波，还有个名字叫张三丰，学过武术的人都知道，在元末明初大武术家张三丰。原来这个武术都说是达摩老祖留下的，有一段传说说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十年，在熊耳山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，留下武术81门。 都说咱们老祖留下的武术属于外家功夫，那就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，说句白话都是硬功。但是到了张三丰这儿有一大进步，张三丰创立的是内家的功夫，行于内而不行于外，又比那外家功夫进了一大步啊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张三丰是刘伯温的师兄，曾经在襄阳当过一任军师，后来云游天下，始终就没信儿了，哪儿去了？张三丰专心致志研究人家的武术去了，闭门收了个老徒弟，就是这小孩，姓严，叫严孝天，外人送号叫灰谢童子。说他怎么收那么点个小孩，可不是小孩，您是黑天看，要白天一瞅，就这位50岁挂零了，练武术练的有点返老还童。这爷俩闲着没事，云游天下四海为家，走到沙堰岭天罡寺，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。他们两个人呢、是老熟人的，30年前就打过交道。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，号称北昆仑，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啊。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，你别看俩人都姓张，走的路可不一样。张三丰号称南昆仑，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。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，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，也十分惧怕。两个人都互相闻名，从来没有交过手，没想今天再次相遇。都这般年纪了，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，见着面三下五除二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，这不可能。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，说你小小的年纪，你不一小反上，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严孝天呢，知道老师是假的，这就叫人情，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，低着头连声称是，推到旁边了。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说，来到张天杰面前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道兄一向可好，三丰有礼了。张天杰也以礼相还，无量佛，还礼还礼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老人家，您这是从哪来？张三丰一笑，说我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偶然路过此地。道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？你现在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听我讲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